现在苗要火镇加湿， 那一点啥药哪能值这么多钱啊你？ 哎，兄弟，请你五家啊！ 我剩下一百就够五家的了。 我知道，你卖了药材当路费，寻人不见，心焦心慌。 哎，不不不，大哥，那不缺钱。 啊，分给去，拿着吧。哎，你吹的是啥乐器啊？哦， 苇子哨。 哎，好听。哎，来一把。 去。 马爷爷，拿几副易拉罐来。 马爷。我叫何涛， 兄弟， 嫂嫂，你认错人了。既然你叫我兄弟，干脆我就认你个姐姐吧。 兄弟， 姐姐。 我是八姐的丈夫，叫程坤。 姐夫， 好好好，哎呦， 既然咱成了亲戚了，我就把俺家的情况向你们汇报汇报吧。 到底夫人正在为力吧，俺家一年啊大变化，收音机里的信息，啥曲中要参是好吧吧。村里从农学院出来的老教授，把俺中了几个黄皮筋瓜，都为俺山高水长土地好，当年就丰收发了家。 姐姐，我过得很好，你就放心吧。 好啊，很好啊。 姐夫，你家过得咋样啊？ 靠新政策发家致富，家庭生活现代化。 姐夫，姐姐，我走了。 哎，兄弟，吃顿饭再走吧。 哎，不不不不不， 长明， 马七，你认错人，认错人了。你得发烧，走，再回屋吧。认错人了。 盼深盼小，跟城里人一样啊。几个月了， 快生了。

个不争气的东西，我把你从家抱到回头路，无罪给你丢了娃娃亲，你是全村最听话的好闺女啊，你怎么做出这种事来呀？ 你瞎说，你瞎说，皇上打的对，大官肯定对，华姐，你给我跪下。 孙女有话对你提，寒山外人家住着高楼成天梯，夏天有空调，冬天有暖气，走路坐汽车说话用手机，做饭用微波炉，洗澡用桑拿浴。电视电话电冰箱，小肚鬼洗衣机，五岁的孩子玩电脑，三岁的娃娃学外语，看一看比一比，人家是天赞之地。爷爷爷，你听仔细，信息时代你还要封闭， 你还要封闭， 你逼着叔叔娶他亲侄女， 娶他亲侄女， 妹妹嫁给亲哥哥， 妹妹嫁给亲哥哥， 落地时瘸子下子一婆婆夜猫子坐上小山去， 夜猫子坐上小山去， 我的爷爷呀，你的祖宗是今天你自己受害，不知觉你自己受害，不知觉。 出毛病啊！ 前面 啊，上前面，八戒偿命丢弃的是不合法的婚姻。八戒陈坤 ， 陈坤登记结婚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我们大家都要支持他。宝爷，你对象叫啥名来着？ 他叫张大山。 宝爷，大山同志是自由恋爱，谁也管不着。你们俩想好了，明天我就给你开婚姻登记介绍信。今后谁再搞近亲结婚，我这个当村长的就不干。 好， 对对对。陈坤同志， 哎， 你把你那个想法给乡亲们说说。 好啊，乡亲们啊，我和八戒商量好了，要开办一所技术工人学校，年轻人呀可以学司机、缝纫、纺织，根据八戒提议啊，即使村里去学习，可以全部免费。 哎，好了，多好的人呀！咱要是像人家这个素质，我早就提高了。解释村除了咱俩的大学生，你们高兴，我也光彩啊！我还忙着。 谢谢村长， 谢谢村长。 哎，甭鞠躬了，都好好过日子吧。二位老妈，咱们走。 把那个叫陈坤的外乡人给我赶走。这是啥？ 天！ 哦，这是啥？ 地！

我提了心上难为准他愿明白是大话终于你儿我先不听把妻子儿女抛在那句一笑我生我好像最安静

身真光明，万千岁岁难把情，一片沧桑问花影，母女俩相依为命，同饥苦流落在街头，谁人是孩子患病在路旁中，无依无恙太春情， 墙草飘为的是孩子病，无意中重逢好年轻，你应该骂你骂得有理，我此生一往无车行，是他们母女总团圆，早归宿我转身到这里，江台观众生伴我掌声拍叹破，谁谁可把往事 正路为敌营，传人模样浪荡子，虚拟野花被神秘，传人模样浪荡子，赌博黑人知识的，传人模样浪荡子，鸦片都品味葬送你，穷人模样浪荡子，老李混日木头鸡，穷人模样浪荡子，血浆挖到当自己，穷人模样浪荡子，夫妻恩爱要珍惜，穷人模样浪荡子，孝敬父母需牢记，穷人模样浪荡子，真心好话与是非，穷人模样浪荡子。 刚才是赵志刚演唱的《探终点》，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尹桂芳弟子尹小芳演唱的何文秀《哭牌》。 对呀、啊。 做礼貌身为本身，莫非就是杨家门对我上前把门推？哎呀，为什么今天我这门关紧？菜香滚草千丈，第五我将烧葡萄牛一酿，第六我将有花浇在花上，八碗一碗酒一杯，桌上筷子有一双，哎呀快起来古人为我做三周年，故乡的娘子请你看。 刚才是尹小芳演唱的何文秀哭牌，接下来请您欣赏上海虹口乐剧团萧雅演唱的沙漠王子算命。萧雅扮演罗兰，胡佩华扮演伊利。 算命 三宝

内心欢喜也放弃，谁知道寂寞一人生不尽，一杯强去不忘你，我只叫张热公去送花我所想是人，那日流离也得流离，这样想也是不能够，接着走把你落走，一路风路飞，千帆离不归人走，王子良言快不及。 他的眼睛瞎了， 是的，像我一样的瞎了。 最后，请欣赏尹桂芳演唱的《盘妻锁妻》。